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季昌明的强硬超出了常规，高玉良的心中是暗暗叫苦。当真把意见分歧报送给沙瑞金，开什么玩笑？现在开局顺利，沙瑞金已经直接找到季昌明，下令停止侯亮平的工作。他可不能在证据没坐实前横生枝节。于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指着季昌明苦笑着说：“你这个老季呀，就是个护窝子的老母鸡，我何尝不想保护着猴崽子呀？行，听你的，先不立案，让侯亮平先停职吧，等组织上查清楚以后再做处理。”季昌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好，高书记，对侯亮平的调查我要管的。高玉良心里边生气，嘴上却说：“你当然要管，你不管我还不放心呢。”季昌明又说：“那就请您转告肖刚玉，请他摆正位置，有关侯亮平的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还没退休呢。”高玉良摇了摇头：“我说老季，您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啊？你是肖刚玉的老领导了，还不了解他吗？这个人呐，耿直。”季昌明冷冷地说：“他耿直，那得看对谁。好了，不说了。”审讯室里，侯亮平的攻坚战一点儿也不轻松。一说到具体问题，刘新建又沉默起来。侯亮平看着对面的电子钟，心急如焚。要知道，这一分一秒都是季昌明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争取的，耽误不起呀。但他没有露出任何的声色，表情平静，连陆亦可也看不出来，他的心里正经历着这么一场风暴。侯亮平和颜悦色地对刘新建说：“刘总，你刚才还说呢，我有些话要是早和你说了，你就不至于有今天了。那我告诉你，现在我和你说的话要是不听，恐怕哪天又要后悔了。今天咱们聊得挺好，我也和你交个底。我们对你和油气集团的调查已经全面铺开，时刻都会有进展。你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们最终也会零口供定你的罪。但是，刘总啊，如果让我们零口供定了罪，你就失去了一个量刑时候从轻的机会呀。”刘新建抹了一把汗，终于开口了：“侯局长，那我说。据刘新建供述，为了替员工搞福利，他从2009年开始批准财务公司把账上暂时用不着的流动资金陆续借给了省内一些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搞过桥贷款。5年来，经他批准，累计私分了过桥利息6000多万，他和班子成员每人分了大约几十万到上百万。对问题清单上的澳门赌博问题也有了解释， 说是被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总偶然拉去的。虽然说一夜输了800多万，但都是那家民营公司出的钱。侯亮平及时指出了亮点，那家民营公司的老总是赵瑞龙吧？刘新建略一迟疑，承认了。这才是核心问题，也是对手的底牌。他和纪昌明今夜冒险拼命一搏，就是希望在这点上有所突破。刘总，请说说赵瑞龙的公司吧。刘新建显然是早有防范。这你们得去问赵瑞龙，我就说我自己。侯亮平逼视着刘新建说，刘总，还在讲哥们义气吗？哥们义气可是害死人呐。被捕前，他们还希望你出国到非洲加纳去，和丁义珍一起开采金矿，是不是？刘总，你就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吗？什么陷阱？他们让我出去，是想让你们找不到我。哼，刘总，你出去以后是死是活，赵瑞龙和你那帮哥们儿可就不管了。现在我就请你看看丁义珍在非洲的真实情况。话音刚落，陆亦可立即把几张照片摆放在刘新建面前，都是刊登在加纳当地报纸上的照片。丁义珍被几个黑人用枪抵着脑袋，在一个集装箱住所的窗前。丁义珍手提冲锋枪向外张望，集装箱门前的中英文牌子是义珍黄金公司。丁义珍再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布单。刘新建看着一张张照片愣住了，讷讷地问侯亮平，侯局长，这么说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很难过呀，这吃住都在集装箱里。侯亮平告诉刘新建，根据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丁义珍入境加纳不到一个月就3次被抢劫，买了照片上的这个铁皮集装箱和枪支弹药，还是被人家武装抢劫了。照片上的死者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一个比丁义珍早逃出去3年的国企老总。侯亮平最后说，所以啊刘总，丁义珍不死于非洲这种恶劣的治安环境就算是好运气了，他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和你一起在国内的监狱里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呐。刘新建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问着，侯局长，你说我还有改造的机会？肯定有，如果有立功表现，机会就更大了。你好好想想吧，是救自己要紧，还是替所谓的恩人哥们儿卖命要紧？刘新建瞬间崩溃了，侯局长，我听你的，是该好好想想了。就在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林副检察长的声音，停止审讯。侯亮平抬头一看，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正好跳到23:00，和纪昌明约定的半个小时过去了，侯亮平只好收场。功亏一篑的感觉十分难受，此时此刻侯亮平深有感触。下令押走刘新建之后，他和陆亦可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材料，默默地离开了审讯室。在指挥中心门外的院子里，侯亮平站住脚，仰望着无垠的夜空。细碎的雪花飘落下来，阴在脸上，寒意入心。这是这个冬天的初雪， 来得比较晚，却终于来了。侯亮平的心情像这雪片一样，一阵阵的悲凉。事情的演变如此荒唐，审案人竟变成犯罪嫌疑人，他的愤懑委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这是生死决斗，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要从容应对。但是，他的视线还是模糊了，一汪热泪悄悄地涌出了眼眶。他是性情中人，老师设置的侮辱人格的陷阱，实在让他无法忍受。热的泪，冷的血，融合在一起，留在一个中年男人刚毅的脸上。陆亦可在不远处守候着，检查警车开过来，侯亮平镇定情绪，转过身招呼陆亦可上车。转眼间他又变得轻松自信了，甚至吹起了口哨，虎死不能倒架，尤其在陆亦可面前。现在还不错，刘新建对自己的问题能正视了，今天如果继续攻下去，也许就把赵瑞龙的事情突破了。侯亮平对陆亦可是这样说的，陆亦可难得地骂了人，就是，他妈的，就差这么一口气了。侯亮平说，对手不想让我们看到底牌呀。陆亦可心知肚明地说，什么底牌？赵家吗？侯亮平说，应该是，形势不容乐观，赵瑞龙、高小琴又跑到境外，下一步更难了。警车在空旷的大街上行驶着，陆亦可扭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有一辆检查警车在后面跟着，就问司机，后面那辆车是怎么回事？司机没在意，说是市检察院的，开过来一个多小时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侯亮平心里有数，往后看了看，自嘲地说，是来抓我的吧？司机不知道情况，笑着说，侯局，您真会开玩笑。陆亦可看着后视镜里的跟踪警车，突然命令停车。司机愣了一下，把车停下来，跟踪警车也在不远处停下。陆亦可走到跟踪警车前，敲了敲车窗，车窗摇了下来，车里边的人问，陆处长什么事？陆亦可虎着脸说，半夜三更的，你们跟着我干嘛？车里边的人解释，不是跟您，是跟着侯局长，我们消检的指示。陆亦可立即拨通了手机，怒火爆发了，季检，肖刚玉怎么派了辆警车跟踪我们？侯亮平犯什么事了？你和省院是不是已经批准市院对侯亮平采取措施了？你说话呀，要没同意没批准就让他们滚蛋，还让不让人活了？侯亮平透过车窗望着张牙舞爪的陆亦可，苦笑着摇了摇头。姬昌明接到陆亦可的电话，心里很不高兴，他冷冷看着一脸肃然的始作俑者肖刚玉，问他派车跟踪侯亮平是怎么回事。肖刚玉正喝水，放下水杯，一本正经地表示，就是必要的防范措施嘛，还能怎么回事？季昌明阴沉着脸说，我希望你能摆正位置，起码搞清楚省院和市院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侯亮平毕竟是省院党组成员兼反贪局局长，你再不情愿， 也要先向我汇报清楚。小刚玉取出卷宗放在了办公桌上，拍了拍，我这不是来汇报了吗？老季，你看材料我都带来了。小刚玉首先声明，对侯亮平这个人不太了解，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荆州市检察院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办案。接着汇报了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实名举报侯亮平的事实经过，并把卷宗打开，拿出了物证材料，正气凛然地说，相关证据也查实了，起码侯亮平受贿40万元的证据是确凿的。老季，你请看，这是民生银行转账凭据复印件。季长明翻看着卷宗材料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肖刚玉信心满满地说，有实名举报，有银行转账凭据，可以立案了。季长明语气略带嘲讽地说道，老肖啊，你热情很高，干劲儿很大呀，不是已越过我和省院党组向高玉良副书记汇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呢和高副书记认真地研究过了，侯亮平暂不立案，先停职反省吧。肖刚玉很是意外，老季，这是停职审查还是停职反省？季昌明肯定地说道，停职反省，由省院纪检组组长和你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事实，经省院党组研究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肖刚玉挠了挠头，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踱了几步，在季昌明面前站住了，煞有介事地说，老季啊，丁义珍的教训咱们可要汲取呀。季昌明不屑地说，侯亮平和丁义珍有什么关系还教训？肖刚玉赶紧说，哎，老季，你先看看材料，侯亮平和丁义珍一起开过公司。说着翻出了一份工商登记材料递给了季昌明。季昌明看着材料根本就不信，不住地摇头，他们俩在一起开公司，简直是笑话。肖刚玉义愤填膺地说，就是啊，这笑话闹得也太大了吧，堂堂省检察院一个反贪局局长，竟然和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一起做煤炭投机生意。季昌明冷着脸盯着材料看，不再搭理肖刚玉，他和这个人无话可讲，他们曾共事多年，他对肖刚玉十分的了解。这个人自私自利，在省院是出了名的，事事时时处处都想占便宜，逢年过节单位发福利，鸡蛋大米花生油什么的总爱找各种理由多拿点，连司机都瞧不起他，有些便宜贪的已经涉嫌犯罪了。肖刚玉主管预防职务犯罪时，不知道收了谁一箱中华烟，托一家企业老总卖，老总就让财务给他送了几万块钱，烟没拿，全当送给他抽了。没想到半年后肖刚玉又找人家卖烟了，竟然还是那箱中华，人家只好再批几万给他，然后让人把烟拿了回来，不拿回来不行啊，怕他再卖一次，拿回来一看烟早就发霉了。这么个人偏偏还有野心，觊觎检察长的位子很久了，到处钻营，四下跑官， 惹得大家都反感，弄得在省检察院待不下去。肖刚玉是地道的政法系干部，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是高玉良一手提起来的。高玉良就把他调到荆州市院当了检察长，从凤尾变鸡头，成了一把手，这人才消停了。今天他以办案的由头回到省院，一副钦差大臣的嘴脸，实在是叫纪昌明恶心。恶心也没办法，纪昌明只能和他周旋。这时，侯亮平和纪检组组长一起进了门。侯亮平走在前面，纪检组长跟在后面。侯亮平也不敲门，猛然一下把门推开，带来一股冷风。犯罪嫌疑人仿佛是来审案，而不是来接受审查的，这让肖刚玉很是愕然。